文化盛宴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相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是，你回头。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上集当中，胎湖湖底搜出了几具婴儿的尸体，这些尸体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在陆家大宅，梁梁他们开始了调查。梁梁带着一系列的疑问盘问了陆家的主要成员，但无论是陆毅、陆礼还是陆文龙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缄默不语。各位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为什么都不说话？还是说你们有什么非瞒着警方不可的事情？凉凉的语气很犀利。 我们也不知道湖里面有婴儿尸体啊，梁警官。 满脸横肉的陆毅表现得十分无辜，随即与陆礼对视了一眼，似乎在向他暗示着什么。陆礼马上怒视着凉凉，嘴上的胡子微微翘起。警官，你们先是把我当成杀人凶手，让真正的凶手害死我的儿子，现在又搞哪出？ 您冷静一点，陆先生，一码归一码，毕竟这几十年来台湖一直都属于陆家，现在在您家里发现了婴儿尸体，您说这事跟陆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凉凉观察着众人的反应，思忖着每个人的心思。 这宅子是爸爸80年代购入的，那时候我们全家才搬进来。 陆毅抹了抹油腻腻的鼻子，一副振振有词的样子。 这尸骨也许是更早之前就有了呢。 是啊，这事我们真的不知道。 平时总爱抬杠的陆礼和陆毅此时却出奇的合拍。这时陆文龙的母亲王芬突然从楼梯走下，他的脸色十分苍白，看到凉凉之后他表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但最终只是去餐厅倒了杯水就走回楼上了。 行了，今天也比较晚了，各位都早点休息吧。 凉凉起身准备离开。待众人全部回房之后，凉凉向轮椅上的安枕使了个眼色，安枕也心领神会地 点了点头。梁梁将安枕的轮椅推到楼梯边。怎么样，安老师，楼梯能走吗？ 没事，挺着腰板就好了。 安枕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大脑的兴奋让他体内的肾上腺素急剧增加，暂时麻痹了疼痛感。扶着楼梯旁的护栏，安枕慢慢爬上三楼。凉凉怕他跌倒，一直走在他后头护着。三楼东侧的走廊尽头是路人夫妇的房间，路人被害之后，妻子王芬就一个人住。事件发生以后，王芬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。凉凉来到房间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。王夫人，您在吗？敲了三声之后，门打开了。王芬站在门后，双目不带任何光彩。 请进吧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。 他邀请凉凉和安枕进屋，让两个人坐在沙发上。 王夫人，刚才我看您好像有话想对我们说。 凉凉单刀直入地说。王芬沉默了半晌，下巴开始颤动起来。 警察同志，这件事已经在我心里憋了30多年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。您知道陆家为什么历来只有男孩出生吗？这里根本就是地狱呀。1979年，我加入陆家，那时候感觉自己特别幸运，能嫁到这种大户人家。我的父母也很开心，陆人对我很好，他很爱我，很照顾我。结婚第二年后，我怀上了他的孩子。那个年代，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技术上，要在孩子出生前知晓性别都是很困难的。10个月后，孩子来到这个世上，是个女孩。我这辈子就是见过她一眼，从此之后就是噩梦的开始。回到陆家，我坐了50天的月子，这期间从没见过我的孩子。每当我问起孩子的事儿，无论是路人还是公公婆婆都闭口不谈，总是刻意回避话题。直到1个月后，路人告诉了我真相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他们竟然杀死了我的孩子。 后来呢？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搬到这里来，但当时住的房子离台湖也很近。就在孩子出生当天夜里，婆婆就把我的孩子抱到台湖扔了进去。这简直就是谋杀，是犯罪。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孩子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？他做错了什么？我彻底崩溃了，吵着闹着要报警，要严惩这帮杀人凶手。但是公公婆婆甚至当时还未成年的陆毅、陆离两个兄弟合力把我绑了起来，关到地下室里不给我饭吃。我试图自杀，但每次都被救了回来。也不知道 这种炼狱般的日子过了多久，我放弃了挣扎，我意识到自己是何等柔弱渺小，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向生活妥协了，像一具行尸走肉般苟活于世，生也好，死也罢，对我来说已经都没什么意义了。路人跪在我面前向我忏悔，但孩子也回不来了。四年之后，我又怀上了文龙，这次是一个男孩，日子这才恢复了平静。后来路人告诉我，陆家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，就是禁止女婴出生。我从来没想过，一个大户人家居然会有这种荒唐的规矩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不知道是陆家的哪个先祖听信了奸人的谗言，这规矩就一直流传至今。陆家世代不能有女婴出生，否则会给家族带来灭顶之灾。80年代我们搬到了这里，据我所知，包括我的孩子在内，湖里溺死了5个婴儿，其中有2个是陆人的姐姐，也就是陆玉国前妻的女儿，还有2个是吴苗的女儿。没错，他们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，只因为这些孩子的性别是女性。就这样，只要有女婴出生，他们就会把孩子杀死，就当他们从来没有在世上出现过。这就是陆家世代只有男婴出生的秘密。警官，你能想象这种感觉吗？我每天就睡在胎湖旁边，每一晚，真的是每一晚都能听到孩子的啼哭声。他像在责问我，为什么要抛弃他？为什么？有时候我真想跳到湖里一死了之，这个胎湖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鹰塔，就是为了不让秘密曝光，陆玉国才买下了湖心公园的地皮，把胎湖变成了私人领地，开发高档公园也好，宣布退休也好，这些全都是幌子。买下这里，为的就是让这种泯灭人性的家规得以延续下去。不久之后，陆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有了孩子，但不幸的是，这个孩子也是女孩。那个时候，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，不能再让悲剧重蹈覆辙。就在婆婆偷偷抱走女婴的时候，紧紧跟在她身后， 见他离开湖边，我就用最快的速度捞起湖里的婴儿。幸好他还有呼吸，因为我学过医，我懂得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，我连忙对孩子实施抢救，最终挽回了那条小生命。之后我悄悄把孩子送进外地的一家孤儿院，然而两年后陆里也有了孩子，也是个女孩，我就故伎重演，再次救下了这个孩子。据说两个孩子最后都被好心人收养，现在可能好好的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吧。一想到这里，我总算能稍稍感到欣慰，但陆家这恶魔般的行径已经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烙印。陆毅的前妻以及陆里的两任妻子都不知所踪，他们都谎称已经跟妻子离婚，但是真相又有谁知道呢？凭借陆家的势力，要让一个人永远的消失并不是一件难事。我担心下一个消失的就是我。看到张萌怀孕，我更担心她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。陆家的魔爪已经开始伸向下一代了。梁警官，您知道为什么陆家有那么多客房对外出租吗？因为那些客房都是租给女宾的，那是为了给陆哲南和陆寒冰物色婚恋对象的，否则的话租金怎么可能那么便宜，还每天开车接送，真的会有这么好的事？陆哲南看上了钟可，陆寒冰看上了叶无，让他们共同住在同一幢宅子里，制造机会培养感情，一切都是算计好了的。老陆死掉以后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报应。陆哲南和陆寒冰接连离世，更让我坚信报应的存在。究竟有几条人命断送在陆家的手里，又有多少女婴的亡魂会前来索命？让他们等着吧，让这帮不得好死的人等着吧，还没有结束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。 听完了王芬的话，凉凉感到头皮一阵发麻。王芬嘴里的每一个字都像针尖般扎进他的耳朵，刺入他的心脏。凉凉感到脚下的地面正在崩塌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愿相信天底下居然还有如此泯灭人性之事。性别这种上天赋予我们的天性，什么时候成了必须被杀死的理由？为什么这些人能心安理得地杀死婴儿？到底是无知还是疯狂？或许王芬说的没错，这些人全都是恶魔，全都是疯子。在倾听王芬诉说的同时，安枕原本照例在素描纸上以图画记录着，但到中途安枕用力扔下了画笔，他不愿再画下去，因为他发现纸上描绘的分明是地狱。